在催眠，在偷偷的怀念。 要不回来几次，像成熟的故事，黑夜里存相思。远方的美梦，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，到下了心海回头，看天边的星光，是黑夜的盼望，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，能安慰寂寞彷徨。啊哈啊哈，听声音唱动你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啊哈啊哈，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。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？听耳熟的声音，是心跳的回响。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？问岁月究竟听声音唱动你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啊哈啊哈，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。而梦如幻，星光仍璀璨，来去寻回昔日何去，向仰望期盼，心永恒发亮，惊喜和喜到天荒。 活力Music每周新歌榜 六名，李易峰，渺小却伟大。 一路上困惑和挣扎，我陪你说一路真心的话，把嘲弄当作个笑话，世界会给出最好的回答。别去想他，世界很大，勇敢去表达。 第四名，孙燕姿，半句再见。 怎么不放走时过往云烟，越想遗忘越是反复过前，而你在心里面要怎么告别，说这半句再见已过了多少年。 第三名，田馥甄，爱了很久的朋友。 可笑在爱到血肉模糊时候，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写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

就请拜托诚实说和让我解脱，口口声声爱我，放手却没不舍，这如何是爱我？青梅算着绳索，却流泪失所，我学会难过。 愁思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 花落幕，离人难甘诉衷肠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他